往上爬，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，在那青山绿水旁门前两颗大白牙，齐整整地篱笆院儿，一间小草房啊，哎哎哎。我爸爸有事儿没事儿总想喝点酒，就算是没有菜那也得喝二两，大碗茶大碗的酒，左邻右舍再两旁，五魁首六六六，笑声满堂啊，哎哎哎。嗓门就亮啊，每天他唱着山歌去学堂，直唱的老大爷放下了他的大烟袋，直唱的小伙子更加思念他的姑娘，直唱的老大娘放下针线听一段，直唱的大姑娘眼泪汪汪啊，忘记了洗衣裳啊，他的大烟袋，直唱的小伙子更加思念他的姑娘，直唱的老大娘放下针线听一段，直唱的大姑娘眼泪汪汪啊，忘记了洗衣裳啊，青山绿水旁门前两颗大白杨，齐整整地篱笆院儿，一间小草房。